爱妃，今日我要圆你一个故乡梦。 故乡梦？ 对，爱妃。 Thank you. 爷，大单于找王爷即刻觐见。 有何紧急大事？ 有要事相商。 好，爱妃，我先走了。 妈妈，老头，妈妈，妈妈， 姑婆啊，在做些什么呀？ 万里迢迢，你今天到

一半一十成家。 Come on. 山大压小，不许鬼打耍金雕，若待他半点不公道，一心臣还我绝不饶。策马中原来抢我飞转金上庙，与汉室势不两立，又红之枪。